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 今日梗系又有好嘢同埋超值嘅嘢介绍俾大家啦。一只得个煲嘅。 小生，你想食咩啊？ 过咗中秋节咧，已经成三个礼拜啦。咁咧就开始就应该喺打边炉喎，睇下。我哋嘅火鍋節有啲咩先？呢個火鍋節咧，由16号至到31号。首先，呢一個係有一磅嘅美國安格斯肩胛堡嗰邊，又有羊肉片200克，各式嘅丸類有黑椒牛丸啦、龍蝦丸啦、魚腐啦，總共咧係有600克嘅日本港島蠔。250克，呢個 CP 原隻上鮮蝦雲吞一盒8粒，仲有善寶嘅冬陰金槍魚湯2包俾你做湯底啦，然後送2包烏冬。我哋嘅會員買係218蚊，218蚊係咪勁抵咧？你係咪好驚訝？ 如果想食豪啲咧， 加50蚊就轉咗做1加加嘅韓牛肩胛肉啦，加100蚊咧就變咗係就1加加嘅韓牛前肉夾。其实打边炉全世界，我觉得牛肉最好食嘅嘢。 咁而家系咪可以食啦？ 你唔好食啦，我惊你食到停咗喉。记住嚟人民超实体店买我哋呢啲火锅套餐啊，知唔知？ 喂，好啦，翻到嚟啦！哎呀，大镬真系， 真系大镬，点解咧？ 吓，又系你喎， 又系我啊！大佬真系呢个真系大镬，喂！但系我要叫讲下私隐啦。 系点样咩私隐啦？点啊？你嘅私隐定边个私隐？ 唔系，因为我啱啱数10.5粒钟之前， 系 就阿土啊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就土伯啦， 即系第二节啦， 咁我做紧古海云图噶，大佬佢话喂，佢话今晚又要帮我顶一顶，咁我话咁咩事咧？咁 咩事 啦？佢话1点钟要送阿 Jackie 嘅，即系送佢太太啦。 啊， 咁我同阿 Jackie 都熟嘅咁样。 系啊，你咁样爆出嚟嘅话， 唔系唔系，我问题就系话阿曹总 系咪真噶？ 古海喂，大军佛祖11点钟，佢话1点钟送机，佢揸架车翻嚟应该系够时间送机嘅。咁即系由而家 送机咗，唔系一齐走啊，大佬啊！ 呢段时间成 pack 紧底裤。 咁呢段时间唔做大军佛，咁就做啲乜嘢呢？即係送机前做啲乜嘢呢？所以我断咗定一样嘢，城寨讲嘅係错嘅，即係刘世良讲嘅係错嘅，土伯条 J 係有用嘅。 土伯佢自己话自己条 J 冇 呢个你讲， 我冇讲啊 ，Jackie 唔好搵我啊。 唉，好彩你即係你 我研究嘅条 J 有冇用啊，大佬啊！ 同你讲私隐真係大过国泰。 喂，我觉得佢个理由好牵强，咩点送机？你点解唔做大军佛？即系你够晒时间做，做到11点啫嘛。咁大佬，我后屘谂到啦，咁我都明白嘅，咁样我咁到啦，帮佢手啦。 总之你嘅结论就系佢条真有用嘅， 冇错冇错， 将会激烈过范冰冰向王岐山求 咁啊，所以系嘛。 呢啲系边个讲？ 呢啲就系阿土伯嘅，我唔知系咪。 唔系佢理由系咁，我冇办法啦。 呢个就系土伯嘅私隐啦。 唔系我估嘅。 咁我嚟紧讲呢一单咧，就唔知嗱，佢呢个就应该系私隐啦。但系喂，即系讲真，即系而家嚟紧咧呢一单咧，就真系牵涉到大把人嘅私隐。 你 系我哋去片先。 Flying passengers who we believe may have been affected. I appreciate that this news may cause you concern, and I'm sorry. 人知识影片表诚意，但想止血会唔会太迟啊？涉私隐随时被欧盟罚获金，国泰狡辩迟公布有原因。爆出香港史上最大单资料外泄丑闻，私隐专员公署主动联络国泰开始循规审查，警方都了解紧，受害人戒嬲到震啊！ 而家我已经尽量唔答国泰好多。 可以啊，選擇我都選擇唔搭國泰， 想去搭別家公航空公司。 難怪他哋咁失望噶，事關事流都夠弊噶啦。三月發現，五月 confirm， 但到十月先公布。 佢內部已經檢討啦。 更早的先告诉客户吧，然后如果他在调查，那就两件事可以同时做嘛。 五月的时候不同大家讲， 那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件事的一些端倪，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不要闯决，但是就要很小心地了解究竟整件事是发生了什么事，也都不想制造无谓恐慌。 话要时间识别受影响的人士和了解被读取的数据有没有机会被重建。 We believe that it's important to hav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share so that you know the facts and we can support you accordingly. CEO 夜晚都拍片 say sorry， 话发现出事已经即刻找方法阻止外泄和调查，但根据欧盟新例，机构在发现资料外泄之后72个钟就要公布，否则欧盟就可以罚他2%或4% 的年度全球总营业额。不过条例是今年5月25号先生效，蔡奇说要视乎国泰在这个日子之后还有没有外泄资料，兼证明他有服务欧盟居民之后先知欧盟罚不罚。虽然国泰强调 Asia Miles 和 Marco Polo 会员密码没有泄露，但有27张没有安全码的信用卡号码、86万个 passport number 和24万5000个香港身份证号码泄露了，全左招的会收到国泰通知。 不要那么轻易给个人的资料。 他就说自己是受害人之一，但未收到通知。批评国泰说暂时没有个人资料被使用是推搪，不担保资料将来不会被使用，说国泰延迟公布是错失补救机会。如果你都好像他这样不肯定自己有多少资料外泄，可以上国泰为事件设立的这个网页或者打 hotline。 大镬， 是 我的感受就是什么 怎样呢？ 我国家这样讲股价的了， 是 十蚊即刻穿了， 十蚊即刻穿了， 不是很大件事的，因为讲紧是估佢回四十亿， 是吗？四十亿啊，因为啦，头先欧盟都讲咗啦， 系啊， 咁首先我哋多谢欧盟先啦，即系如果我哋只要呢个私隐专员公署嘅话咧，咁就其实咧，我哋就好开心啊，即系我哋唔需要，即系我哋系好安乐噶，我哋唔知道原来发生件咁嘅事嘅，其实系，咁点解我哋成日咧会收多咗啊？嗰啲咩顺丰速运，你有一件快递未取，或者你突然间你收到咧嗰啲叫做系即系 系啊， 嗰啲咩公安电话啊，嗰啲假公安啊，假中联办。好可能就係呢啲嚟㗎喇， 乜都攞晒你喎，真係 係乜都攞晒你㗎，其實係唔係即係今次 電話、護照、地址 係啦。咁首先今次國泰嗰個私隱嗰個問題呢，其實就係、是分幾個 level 嘅，咁就呢、這個如果有啲人呢就係、是、即係身份證啦嗰啲咁嘅嘢，我見到好似話阿梁家傑咁樣樣，阿傑哥啦，佢就話佢自己賴咗嘢，咁即係輕微嘅，即係你有全名啦、地址啦、電話啦呢啲啦，即係其實呢啲嘢啦，我哋即係稍微俾我哋即係報名網聚咧，就多少少私隱嘅，其實就係、是、咁、但係咧就有啲係嚴重到嗰啲咩身份即係 passport 啦 passport 八六萬萬個喎， 係啊， 好多人有嘅 credit card 啊，因為 credit card 仲大鑊係嘛，如果你 credit card 嘅話咧， 真係死 嘅，你俾人盜用咗嘅話，咁你即係網上購物啦， 係 咪先？ 但係佢啊好重好強調嗰樣嘢係一個冇安全碼冇 CVV 嘅嗰、那個credit card number 嚟嘅喎， 又係啊，係啊， 但其實嗰啲你攞去轉數快嗰度好容易玩殘嚟嘅。 唔係而家咪就係轉數快，咪就係好多人賴嘢咯。 有出事。 哇！好彩我即係我自己都好慶幸啊！我自己都冇貪方便啊，走去 rent 呢個轉數快啊。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噶嘛。 唔係你唔開，我有開轉數快，但係你又唔好你唔好搞埋支付寶得啦。 啊！ 即係其實唔係佢八達，其實等於八達通增值啫。 其實係。 咁、你自己醒目啲，你點會俾人開咗個支付寶咧，大佬？ 係啊。咁但係國泰我就即係其實講真嗱，我都算慶幸啊，我就係冇一點，我好似搭過一次啊，咁大個仔， 我成世人都未幫襯過。 你成世人都未幫襯過係嘛？ 講 頭 先 啦，頭先個阿叔其實講得幾咩㗎，我都幾有同感㗎，係嘛？我好少搭國泰喎，或者我而家都冇點。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因為喺香港出發嘅話，你搭國泰會特別貴㗎嘛。即係正如全世界你喺星航，唔係你喺新加坡度坐星航，你去杜拜坐阿聯酋都係貴到嘔㗎嘛。 啊，係啊，咁所以即係你。即係你而家好尷尬嘅情況就係話，阿柳 Sir 你頭先話啦，即係個股價又跌到撲街啦，係嘛？咁呢個好自然啦。 唔係好嚴重，因為將會好嚴重。 係將會好嚴重。 幾廿億唔知賠幾多年喎、啊，大佬不停喺度俾佢，可能告幾年，咁你咁跟住股價點搞咧？ 係嘛？係 啊。 咁會唔會係即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又會加翻力㗎、啊？嗰啲乜嘢咁啊？即係玩死自己。 冇啦，冇得出人身上。你已經俾廉航打到嘔啦，咁你自己又要想加多啲位，又少啲餐就食差啲。 呢鑊嘢空中服務員又曳啲。你覺得大唔大鑊得喎？嗰次佢做期權啦。即係油價期權， 油價期權而家仲喺度㗎，咁、啊、但係油價而家升咗嘛，咁佢係叫做蝕少咗， 蝕少咗， 即係而家七八十蚊桶係蝕少咗，三十蚊桶嗰陣又輸好多嘛，咁、啊、其實佢都唔知點解會做啲咁嘅期權做咁多張，即係我成日都話佢 一懷疑過呢個係商業間諜嚟嘅，即係你唔係俾商業間諜玩嘅話，你係唔會走去即係買四十年期權呢啲嘢嘅。 太古聰明嘅咧，就將呢間國泰執咗佢。換過另一間，唔係國泰執咗換咗。 唔係其實你， 唔係但係今次 國泰港龍已經係中資嚟㗎啦。 係啊，呢、這個 唔係唔係淨係個名換埋佢， 但係都即係呢個就唔係話淨係呢一個國泰問題啊，因為你唔係話嗰個太古問題啊，因為其實佢而家好強調咧，就係話其實係旗下嘅子公司咧，即係譬如咁、或者係包括港龍嗰啲咧，即係其實係出事啊嘛，其實係。 咁你唔係你個監管好差咯？咁但係冇㗎啦，我覺得科技年代咧，即係其實咩都可能俾人偷咗㗎啦。 係嘛？ 咁你喂咁而家今日啱啱最新消息，而家5.5亿，咁你顺丰速递 系啊， 就收购咗 DHL， 咁佢买咗 DHL 嘅话，咁 你 DHL 嗰啲客户资料系咪都系会过底咧？系咪、一定系会过底啦？ 过噶啦，冇、 這個啊。 你顺丰速递点会唔过底嘅啫？ 咁、你将来咧，可能又会即系收多啲电话，就系你有一个 DHL， 唔系 我唔系，但系你又要睇清楚啲。咁好似 DHL 嗰边佢自己都话有限度嘅买嘅啲嘢 ，DHL 都可能都系泄漏咗客户秘密，而家。先買俾順豐，咁呢個世界真係好笑喎！真 係唔係咁，但係即係你而家今次俾我哋啟示，就係話俾你聽，喂，即係呢個私隱公署、專員公署真係冇牙老虎嚟嘅，大佬啊！ 香港 係 差。 咁點解呢個即係俾我哋即係即時俾我哋啟示啦？就係點解其實我哋嗰個叫做係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咧、其實即係你係點樣攞翻嚟咧？係咪因為香港夠曬冇染雞籠先至係即係有呢個咁樣嘅自由經濟體咧？咁樣嘅美名咧？ 香港咪落後咯，所以咪嗰啲以前香港有好多專業監管嘅部門啊，咁你啲地鐵啊嗰啲冚唪唥都監管唔到嘅，咁你點解會咁咧？咁其實就係、是、喂。是因為而家 向商界傾斜， 向商界傾斜咗，同埋業界嗰個監管，你為嗰啲人，為惡，即係點講咧？有公義心嘅人唔擺落去啊嘛，為有公義心嘅人通常都係唔妥老共啊嘛， 係嘛？ 咁為我唔妥老共，我點同你做呢啲嘢？我係唔做啦，係咪先？ 唔係香港唔係話有唔好公義心啊，其實個個都係埋頭苦幹揾食㗎啦。 唔係即係咪又係劉世良成日講嗰樣嘢咯？就係相比起而家嗰班所謂建制派，喂以前嗰啲咩何成天、李家祥嗰班友係有 integrity 嘅建制派，係保護呢一個目標，係要保護香港本身呢一個制度啊嘛。但係今時今日呢一班，就算數啦。 唔係，所以你會見到，如果你話即係由呢件事咁睇，去到你頭先嗰講嘅，喂，係咪有啲即係良心商人啊？咁 良心嘅專業人士。 良心嘅專業人士啊，或者我哋而家其實我哋見到即係呢個調查委員會啦，呢、這個沙中線嘅調查委員會啦，中科啦，係咪？ 冇錯， 即係開始俾人哋去盤問嘅時候，咁佢喂，即係你見到阿邊個石永泰啊嗰啲啊，即係幫呢個禮頓即係去做代表律師啊，嗰啲都去抹黑你啊！喂，大佬，你係咪即係乜嘢㗎？咪即係你係咪會俾人哋誤導啊？點樣啊？今日我仲見。到啦，系咪？即系咪教唆你讲嘢？系咪因为金钱诱惑啊？嗰样咁嘢，其实而家你见到我就系、是、其实，喂，其实我哋系咪即系应该相信中科或者呢啲老板？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 set 紧 guess 开始就系、是，哇，究竟系咪因为倾唔掂数先至系咁样样啦？定还是你相唔相信良心呢样嘢啦？系咪？吓、 我信有良心嘅。 啊 不過越嚟越少啦， 越嚟越少咯，或者一定要有即係一啲利益牽，即係牽伴住先至係會講啦。 咁你一國泰呢單嘢，如果佢唔係搞六個月之後先公布， 係 佢發生咗兩個禮拜就公布，咁其實調翻人就冇咁興嘅噃。 如果唔係因為歐盟嘅私隱法例即係去牽制住佢嘅話，咁、我哋一定唔知添啦。 係咯，係咪？但係罰得好重啊嘛，因為歐盟呢個私隱法例其實而家你對咩Facebook 啊？Google 啊，嗰啲冚唪嗰啲網上公司，如果有咩私隱俾人勾咗出嚟，係罰得好重啊嘛。咁所以如果估佢會罰4亿咯。咁所以其實話好多人睇完呢件事，當詐事啊，即係話我話咁都得嘅，大佬你好大件事啊，所以。 你而家見到私隱專員公署可以做啲咩咧？你就係話道德責任有偏差。咁、道德責任有偏差，你會唔會跟進啊？ 咪就係話咗俾你聽，佢係唔會理咯，擺到明係袖手旁觀咯。 啊 咁你而家见到成件事就係咁样样㗎嘛，所以而家你香港呢真係由呢件事睇到我哋係咪要借助呢啲你唔好话外国势力啦，外国嘅執法机构啦，係咪包括啊我哋而家喺英国啊，因为香港人啊即係嗰个即係最近啊，即係上个月你记唔记得孔林林事件啊，有个香港义工因为出席。 冇错啦。 嗰个叫做系。 记者会。 系啦，唔系记者会嗰、那个人权监察组啦，同埋呢一个保保守党。 嘅一个 论坛。佢搞个论坛，即係关于 Hong Kong Watch 嘅。 冇错。 哇，咁就係因为啊，即係喂，真係其實講真啊，呢個香港人嚟嘅啫，其實我都好擔心佢嘅。講真，即係我唔開佢名啦嚇，即係其實雖然大家都知道啦。喂，咁大佬，你而家你見到即係嗰啲黨媒啊，點樣對佢喺度即係話係咁喺度鬧啊，甚至乎係惡人先告狀，佢惡人先告狀就話嗰個義工香港義工惡人先告狀。 嗯， 嚇、啊， 佢打咗人兩包啊。 首先就係話 有手有證 先，係咪啊？ 英国警方咪第一时间告啊，连连空 系 啦，系啦，冚下收啊嘛， 系啦。咁而家佢今日咧就好笑啦。咁因为其实琴系咪今日定琴日啊？就系话而家正式就系落案起诉佢啦嘛。 冇错， 即系呢个连连空。咁即系你见到好好笑噶、哦，呢、這、一个外交部即时嘅反应咧就系话吓。啊明明系呢一个无，即系呢个无起诉式咩？无起诉式放嘅，点解会系咁样？喂，大佬，我哋从来都知道，其实你睇翻英国嘅传媒，喂，从来都冇话系无起诉式放噶，嗰、那个系即系系保释嚟噶咋？ 系 你咪俾呢个连连空误导咗啊？ 佢唔识英文啊？ 唔系佢唔识英文啊，而系外交部嗰班人要话翻俾大陆嗰班人听，究竟发生啲咩事啊？ 问题系。自欺欺人，连自己都呃埋啊嘛！ 咁好嘢嘅， 系咪先？即系你做 propaganda， 搞下自己呃埋自己啊嘛！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啦，即系你成件嘅几成件嘅事几好笑啫吓，真系唉！ 所以国泰单嘢一样，系自己呃埋自己。咁、你喂，其实你私隐专员公署，如果你唔能够做一啲嘢出嚟处理咗嘅，喂，咁你唔能够帮市民出头，咁啊市民自己告佢咯。其实仲大镬噶，又应该我系私隐专员公署嗱一声，喂，边个苦主嘅走，你上新所揾我。喂，到时咪大家叫国泰俾飞行礼数啊，或者点样俾啊，都要 但 系个问题 系香港佢自己本身好似冇集体索偿呢一样嘢嘅。 咁你咁咪我知冇咁， 但系私人资源 咁咪私人资源公署咪揾啲嘢做下 咯。唔系咁， 你唔好整下个佢系道德责任嚟嘅。 唔系，不过我又咁谂。 唔系私人资源公署就系睇到，喂，你香港冇办法有人可以做集体索偿呢一样嘢，因为我记得好似唔知嗰啲咩集体索偿嗰样嘢好似。有少好似有犯法嘅可能性，佢先至会 香港律师系可以咩噶嘛？ 决词啊嘛，系啊， 律师系唔可以即系集体诉讼啊嘛， 系啊， 系犯法噶嘛。咁啊，英国式嘅法律就系咁样啦，美国就唔会嘅、 美 国就唔会咁啦。咁啊，所以 系啊，所以美国先至话咩同股不同权嗰啲，佢都冇乜问题，系因为佢到时到后啲咩事就立集体索偿啊嘛。 系香港就冇呢一个 唔系国内都咁喎，国内炒股票输咗系可以告嘅，告完系要赔嘅。真係㗎，間公司係要賠錢㗎， 係咪㗎？ 輸咗真係香港輸咗唔使賠嘅，所以香港真係 嚇包贏㗎嘛？ 唔係你 唔係嘛？如果你間公司有誤導成分有錯誤，嗰、個差價要賠翻佢。 如果誤導成分應該證監出手㗎嘛？ 咁、 佢 淨係告間公司係告得入係要淨係賠嘅，係賠錢嘅。赔翻个差价出嚟嘅，嗰间公司要赔嘅。 唔系香港证监只能够根据翻佢嗰条条例就走去叫佢赔，呕翻啲钱出嚟嘅啫。 香港都打好多老虎啦，嚟紧应该我收到翻嚟有七八个证监职员就喺度打紧一扎嘅世界股嘅老虎嘅。咁、应该有嘅，香港有，因为香港要维护翻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嘅地位。阿爷话唔得啊嘛，阿爷话我哋国内都系。输打赢要啲股票输咗要赔啊！咁你香港嗰啲咧，你唔可以老千我咁样，所以咧我都系咁。咁所以呢边我谂阿爷话要紧系紧啦。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国泰应该系改名噶啦，同埋卖噶啦，应该 冇啊，正式出叫欣航咯， 安全啲系啦，冇错。 系啊，咁所以即系系咪呢一个东方有冇做头版啊？今日 系啊， 冇啊，唔知啊。而家好少即系循呢个报纸档啦，系嘛，都系睇呢一个即系网上新闻。 苹果定系头版呢叫？ 啊，有，系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唉，我哋呢一次时间好 hea 啊，即系唔系？不过咁样讲嗱，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我谂可能大家咧，即系都会有接受新常态，因为我哋唔系话净止系即系国泰啊，即系你国泰你。 都我估你个身上太话土白成日喺度添。 唔系啊，你我哋而家香我哋香港人咧，而家用越嚟越多咧，即系贪方便啊，用微信啊，用 V 即系咩 WeChat 啊，嗰啲乜嘢啊，即系微博啊。喂，其实讲真，你都要接受个事实喎、啊。其实你嗰啲资料系真系 系一定要先设噶。系、啊，所以咪所以个世界会越嚟越进步咯。一定第一定系人面识别系统嘅、啊，你一定要接受嘅、啊。你一又一唔用，一又要用，你唔用就冇话、啊、要方便啊嘛。 但你知唔知人面识别系统啦？即系其实系全球边一个最先进嘅， 咪当然中国啦。 唔系呢个亦都系因为即系 因为有张学友演唱会。 就算系 Apple 啊，就算系 Apple 啊，佢人脸识别系统咧都系帮衬咧大陆一个叫 Face Plus Plus 嘅一家公司咧，就去买呢一套咁嘅人脸识别系统嘅。咁所以正正咧。就係、是、因為咁樣樣，所以先至要打，即係要打擊你嘅中國製造2025啊嘛，係咪？ 太恐怖啦！ 咁啊，即係私隱嘅嘢咧，咁啊講真，即係好或者好似應該好似阿龍你咁樣喎。系嘛，做翻一个咧，做翻一个咧，即系呢一个，做翻一个原始人喎，大佬唔用 credit card 吓，最多就用八达通，系嘛？有几多？ 唔系用八达通都危险啊！其实系都知你去边噶， 其实系噶， 下日都知 你唔使啊，登记八达通啊，有 number 都知去边啦。 唔系你睇嗰套跟踪，跟踪咪系咯， 攞个林雪食只鸡髀， 系啊，影到有支枪，咁啊搞掂啦。唔系冇啊，即系我而家一个礼拜系唔会用一毫子噶，由朝到晚都系八达通噶啫， 系嘛？ 系啊，唔会有个、 我冇大晒量散纸嘅，其实、 我冇唔需要用散纸嘅，真系而家 系嘛， 完全唔需要。 哎呀，好啦，咁啊呢一节时间啊，有啲戏啊，冇办法啦，土伯又唔喺度， 系 嘛，即系好突如其来啊，冇乜点样特别 新常态啊嘛。 唉，好啊，咁啊休息一阵先，我哋转头翻嚟讲第二啲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